曲广播。 这些年 此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李舒演唱的一组作品，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《锦绣年代》。 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 办事更方便，生活更安心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。 曲广播， 舍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星空旋转，我的情为你